很多人呢要求我請沈旭輝博士上嚟，我今晚終於請到啦。沈旭輝咧，佢個而家咧就係中大全球政治經濟課程嘅副主任同埋客席副教授，有冇背錯？ 咪 title 你講埋我都認嘅。即我哋， 我話你欠我錢認唔認啊？ 你話都要認嘅，我介紹少少啦，因為 Toby 係我哋嘅前輩啦，即係我喺廿年前去光明頂就係 Toby 個監製嘅，咁所以就即係難得有機會同你做節目第一次，不過 我好榮幸今晚請到上嚟啦，因為好多 學習 好多觀眾要求我請你上嚟。嗱，其實咧沈旭輝咧就係除咗嗱今次啱啱翻嚟香港投票啦，咁啊 It Happens 喺香港咧可以請到佢上嚟咧，其實沈旭輝咧就真係周遊列國。由華盛頓 D.C. 去到北京，去到哈薩克斯坦，去到南太平洋嘅島嶼，都有佢嘅蹤影。咁咧就見識廣闊，同埋咧就分析咧係精辟。咁今晚上嚟咧，就我一話請阿沈旭輝上嚟咧，好多人咧要求我問啲咩問題啊，實在太多問題要答啦。咁我先。問阿沈旭輝一條啦，係嘛？咁問之前你要講講今日咧，嗱呢個節目係 live， 我要話俾你聽咧，就係喺今日香港時間朝頭早咧，特朗普咧就簽咗咧呢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同埋香港保護法或者保護香港法嘅。咁啊，但係特朗普咧佢簽嘅呢個過程咧，只由白宮咧係發咗一張聲明，發咗個 statement 啫，並冇任何照片同埋片體嘅。這個比較罕有，即是是不是代表其實特朗普都想低調一點呢？ 因為即我們去到這個年紀都只能夠說自己知道的東西，不知道的就不敢揣測了。即我們知道的就是說現在是美國的情況，他基本上就算他 veto 都不會有效，即都是可以 counter veto， 其實那個 gesture 就很清楚了，即無論他願不願意都他都是要簽的。一般外邊聽回來他本身是之前不是很積極的，他很少很主動地說香港的議題，試過一兩次就跟個貿易戰掛鈎，但他不是 很 proactive 的那種。所以他的身體語言就告訴大家，其實他不是很 care， 或者這個不是他的主打項目，但去到事到如今其實他的選擇是很有限。當然之後的執行是要看回行政機關，但是我想個重要性不是在這裡，重要性就是說其實現在這個是剛開始在那個法案，我們有兩個重點可以看。首先就是說在美國的國情和傳統，你整了一個這樣的法案之後，無論個條款是多辣還是多不辣，它可以有很多的後續，即譬如說你可以之後based on 某一個條文再整一個新的法案，台灣那邊成日都是這樣，台灣旅遊法就在以前那個台灣關係法那裡延伸，所以美國有了一個先例就可以有一個一連串關於香港的法案 eventually 通過，就算這個總統不存在也好，這個 system 是不會無端都冇咗，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呢個全世界包圍網係啱開始嘅，即係我覺得成個草案啦，即係個最大嘅重點唔係話你制裁邊個，即係嗰啲咁樣嘅條款，當然都係重要嘅。咁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喺呢個 moment 對香港人嗰個利益嚟講咧，重要性係佢有一個今次呢個版本，眾議院最深尾加咗一個條款，就係話美國係會即係鼓勵佢嘅盟友，佢特別 name 咗英國、加拿大、澳洲、日本、南韓，去一齊去。叫保障香港的民主人權，咁呢個係開咗個綠燈嘅，因為本來咧呢啲國家其實同中國個依賴更加深啦，佢亦都冇美國嗰個牽頭嘅作用，但係因為佢係美國嘅盟友，咁所以美國開咗呢個頭咧，佢就有個義務要回應啦。咁如果佢哋紛紛要立呢個法咧，呢個係一個包圍網嚟嘅，同埋係一個利用香港對中國的包圍網，咁呢一點做到的話咧，就同我哋好有關係。咁如果係咁睇嘅話，無論個總統本身個態度係點樣都好啦，頭先講嘅嘢都係翻唔到轉頭。咁所以今晚即係知道有個集會啦，而家咁呢個都係一個里程碑嚟嘅。 今晚美國嘅 fans give 係啊，佢哋都有叫我去嘅，即係為咗嚟你嘅節目。咁我哋當然係你嘅節目重要啲啦，係嘛？ 多謝多謝多謝。 但係都好，即係都好感動嘅，見到好多朋友去到而家都仲有一個即係咁大嘅熱誠去，即係。sustain 一個 momentum 咯，咁即係都向大家打氣啦。 嗱，依個咧關於美國同埋加拿大啊，即係所謂五眼聯盟，再加上呢個日本、南韓等國家咧，呢、這個呢條法案咧就要開綠燈，叫佢哋載埋我哋一齊啦。我哋稍後再討論。不過咧就先有樣嘢咧，又係一個觀眾要求，我係問。沈旭輝的有些人認為就香港現在的情況是一種民粹主義，我就覺得 不似的，但是我就不能夠組織一個 discourse，一個論述去解釋俾佢聽，而家香港係唔係民粹主義？咁你今晚上到嚟就啱啦，請教你到底而家香港發生 嘅咁深嘅咩？你哲學就唔係我家波嚟嘅，咁啊，所以先請教翻你，不如民粹主義你點定義先？ 我就覺得咧就話作為一個 layman 咧，一個定義咧就係話咧係民粹主義提出一啲不切實際嘅要求。就是、你話引經據典，我唔識得係一個不切實際嘅要求，但係咧我睇唔到而家香港嘅人咧。是作出了咗，起碼嗰五大訴求裏邊咧，我唔覺得是不切實際嘅，全部嘢都是實在的，至於有人去 argue 話釋放所有被捕人士啊之類嘅嘢咧，呢啲係可以商榷，但方向我相信將來就算林鄭嗰啲咧聽聞咧都係有考慮過嘅。咁五大訴求裏邊係並冇不切實際嘅要求，所以咧以湛國陽才疏學淺嚟講，我認為咧我哋唔係民粹主義嘅。我唔知阿沈旭輝你點睇？ 唔係，即係每一個即係每一位朋友啦，定係自己嗰個演繹啦，對佢有一個名詞。我諗我本身大家都有好多個面向嘅。咁今日我係咪應該飾演一個學術嘅面向咧？你講得好認真、好嚴肅咁，我本來 唔係因為即係個朋友問我㗎，朋友問過，咁所以係要我講同你講問呢條問題嘅人。是 PhD 嚟嘅 ，OK， 但係佢唔係政治科學 PhD 啊。咁既然佢問到，佢係其他行業嘅 PhD 嘅， okay. 但我好想話俾你聽咧，即係好想話翻俾佢聽點解，但係對方亦都係好認真嘅人。 明白。 咁我咧就唯有請教你。 喂，物以類聚，即係你嘅聽眾咁同你一定係有好強嘅同質性。我咁講，即係我唔係專家啦，即係通常我哋喺學院就會避免，唔識就唔識嘅呢個時代真係冇得呃人。因為我哋喺學院通常會避免咗一啲即係叫 value 即係 value loaded 嘅一啲嘅定義啦。如果係叫民粹主義也好啦，通常我諗係咪叫不切實際呢個我就唔敢講嘅。我係咁理解啦，因為我真係唔係讀哲學出身，咁但係我嘅理解就係話，當我哋有好多傳統嘅政治學是用一個精英共識的政治 去落實。什麼叫精英共識呢？譬如說中英聯合聲明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時是中國的精英、英國的精英和部分香港的精英、大家都叫做有了這個 consensus。 我經常上堂就講這個例子，中英聯合聲明，如果你是今時今日去簽的，你看看中國即是內地的小粉紅會有什麼意見，一定是會說送辱國這樣、英國的本土派有什麼意見，也都會說為什麼會這樣去送出去、香港有什麼意見，即大家都想像得到。所以說相對於剛才我們說的聯合聲明是一個精英共識的政治，另一邊呢，我的理解就是一個相對帶有民粹傾向的政治。你說是不是實不實際，這個就很難這樣演繹的，只不過是通常這種民粹的色彩就是比較著重一般人的訴求，而什麼為之一般人呢？通常就是相對於一種人家所謂的離地精英，所以這兩個名詞呢通常就是相對立，我的理解兩邊都可以說實際或者不實際，但起碼如果你相對於聯合聲明式的精英政治，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說比較 layman 的一種叫照顧的 masses 的那種的訴求咯。你話香港是不是去到這個這樣的階段？如果根據頭先嗰個定義的話，咁定全世界嗰個趨勢都係好明顯嘅，就是話遠離緊精英共識的政治，慢慢向緊另外一邊。無論是美國啦、英國啦，全世界都是，譬如話 Donald Trump 的當選，好明顯是他自己好強調啦，佢係 represents 另外一個一半人。咁英國脫歐亦都係比較明顯，咁香港都係。咁你話好定唔係好咧？咁呢個就視乎本即每一個人嗰個立場啦，同埋佢嗰個 interest 啦。我係咁樣睇，即全世界因為翻唔到轉頭，大家係要比較能夠適應呢個時代，你才可以走下去。互聯網係釋放出很多呢種嘅潛能啦，亦都令到很多本身我哋有的矛盾啦，或者全世界出現緊嘅矛盾啦，激化咗。咁呢個係過去嗰三五年啦，好明顯嘅改變嚟嘅，亦都係一個我哋所謂 irreversible 嘅改變嚟嘅， 不可逆轉嘅改變嚟嘅嚇。咁啊，多謝你講啦，因為咧我估有啲人會覺得民粹主義呢個名詞咧係比較負面嘅。但是呢、就是、我就覺得呢香港現在做的事呢，起碼我覺得都會看我們不是一些過分的事情，還有、就是、起碼、就是、我和我不少的朋友，雖然不是全部都覺得啲僆仔或者係勇武派所爭取嘅，或者係勇武家和李飛所爭取嘅咧，都係一啲合理嘅要求嚟嘅。依啲咧係 promise 喺 basic law 裏邊係 promise 咗嘅。咁anyway， 咁我再有一樣嘢啦。而家咧就係塵埃落定嘅啦。所謂塵埃落定就話證實咗咧，中共千軍萬馬咧係敵唔過香港人嘅和平民主投票嘅。 這個已經是事實的。在上個禮拜日一共有290多萬的香港的選民有投票，結果他們呢、這個泛民或者叫非建制派是取得了是 85% 的議席，而這個建制是慘敗的、這個慘敗呢是 unprecedented， 是歷史上未曾試過的。如果你問我呢，就說、今次中共是否一個大錯，絕對一個大錯。這個呢不單止是自1967年以來的大錯，還是可能是有建黨以來，建黨98年以來一個大錯。那你又怎麼看呢？是不是錯判形勢，還是有什麼因素出現了他們不會這樣做的事都發生了？ 我想剛才我們補回剛才你說的第一個 point 先，即是你說、這個即坊間或者是你的五大訴求等等是不是合理，再說回現在的宣稱、我想 我們自己或者我自己的個成日都諗法咧，即係我成日都好擔心一個 overstatement， 因為我哋唔知嘅嘢係比我哋知嘅嘢多 咁。呢個當然， 所以就能夠講合唔合理就比較困難。我只能夠講我自己覺得個訴求係點樣啦。即係我理解，因為一條街嘅最大公因素係好簡單，就係話盡量 release 北京一啲唔合理嘅控制嚇。這個我諗係無論係你所要求嘅係一個叫光復香港，翻去本來一國兩制嘅初心，去到光譜嘅兩極，其實呢個都係共識嚟嘅。即係無論係香港嘅商界啦，香港好多公務員啦，心底裏都係有呢一個想法。其實咧，當初廿年前嗰個一國兩制咁相對可以接受啦，點解搞成咁咧嚇？咁嚟去到另一個光譜極端，啲人會叫港獨。呢一個極端就係話去到最原始嘅一國兩制。咁但係其實呢個最大嘅共識就係話點樣去 release 一啲北京比較唔合理嘅掌控。咁呢個我相信係大家嗰個共識嚟嘅。咁你話呢個嘅訴求係咪合理？咁我覺得好合理嘅，亦都係諗唔到有乜嘢方式唔去爭取嘅，咁呢個係我點樣影而家個 momentum 啦。咁但係你話到選舉呢個係咪一個千軍萬馬，即係中國嘅實力都係敵唔過香港民意咧？我就覺得就好難咁講嘅。始終而家我哋見到呢個選舉嗰、那個 landslide 嘅效果係一個單議席單票制嘅效果啦。嗰、那個民情其實嗰、那個57-41嗰個總嘅票數並冇突破本來嗰個光譜。咁當然呢個係因為區議會選舉以前咧係一個地區性嘅議題，今次係一個政治性嘅表態。咁所以上次譬如建制派去到60%，而家去得翻40%，應該好似一個大嘅setback 啦。咁但係如果你用一個政治性表態嘅選舉去咁樣去研判咧，其實建制派係冇少到票嘅。今次佢係無端端吹多咗40萬票出嚟，即係佢係 offset 咗30萬新增嘅選民。咁其實中聯辦做嘅嘢有得交代嘅，即係其實佢有做功課。咁個問題就係話呢一邊升得太快啦，咁未冚到啦。咁但係嗰個64比或者係50幾40，其實冇根本嘅改變。咁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其實我哋見到今次嘅選舉基本上是公平的，我哋咁樣觀察啦。咁頭先你話，如果係中共千軍萬馬，包括咗或明或暗嘅資源啦，種種，我哋唔好想見到嘅伎倆，如果出曬嚟嘅話會點咧？咁我哋又唔知道。咁我覺得所以一個選舉個結果啦，即係一個選舉結果本身，佢有冇改變到個結構咧？就未改變嘅。咁佢係咪俾到一個士氣嘅提升？係嘅。咁但係距離嗰個坊間頭先我哋所講嗰個宏觀嘅目標，是不是 in line 呢？又不一定的。因為我們說的就是說你怎樣可以通過現在的 campaign 盡量找回一個一國兩制的初心，就是說香港一個比較真確的自治的程度。但是一個區議會的選舉無論結果如何跟這個目標其實不一定有邏輯的線性關係，所以我想一個開心興奮幾日之後始終都是回到本來的訴求，如果不是就會很即係邏輯上就唔通嘅。 所謂本來訴求咧，亦都話本來嘅結構。OK， 嗱呢個可能係我哋好 harsh， 對我哋嚟講咧係一個好難接受嗰個現實嚟嘅。頭先你提到咧個政治光譜係好闊嘅，即係坦白啲咁講，有大中華膠喺呢度咧，亦都係有咧呢個最極端嘅係港獨派嘅。咁喺過去幾年咧係曾經係拗得好勁嘅。咁直到咧呢個反送中嘅運動出現咗之後咧，這個爭拗暫時係停頓。好啦，而家選咗區議會出嚟啦，大家有成388左右啦嚇。咁啊，呢個咁嘅矛盾咧係遲早會再呈現嘅。同埋就算你唔想呈現，都有人撩到去呈現啊，肯定嘅。咁你又點睇咧？ 我諗這個結構唔係淨係針對香港嘅，而家我哋見到全世界嘅結構其實都一定係咁樣。互聯網的世界以前一個頭先我哋講精英共識政治，中間係會比較即係高啦，側邊係比較少啦，咁所以兩極係比較薄。而家係一個 echo chamber 的 effect， 在個互聯網上邊中間是越嚟越稀少，兩邊越嚟越厚。咁呢個係全世界都有嘅。咁因為個演算法就係會咁樣噶嘛，即係譬如話，如果今日你嘅節目好受歡迎嚇，咁但係只要我去鬧你嘅節目咧，我一定會保證有某一種嘅收視。咁呢個咁樣嘅結構，全世界都係咁樣。咁所以話，今時今日如果你本土派好盛行嘅，咁有一個 counter 嘅 proposal， 佢一定有一定嘅粉絲，因為呢個就係個 structure。咁既然你改變唔到呢個結構，我哋就要諗一啲比較 constructive 嘅嘢啦，即係淨係去 focus 一個內鬥啊，邊個係邊一派，跟住講。呢邊個人咩鬼咁？咁唔係好 constructive， 即係我諗比較有貢獻、有建設性。我哋諗下未來嘅前瞻就係點樣有一個最大嘅公因素。頭先我哋講個公因素，無論係話叫大中華家、本土派、港獨什麼人都好，佢都應該唔會反對嘅，就係話香港係應該有比較真確嘅自治，北京嘅控制。去到翻去1997年嘅時候，其實相對大家可以接受。點解而家去搞成咁？而呢一點，就算係一啲好建制叫淺藍去到中藍嘅朋友啦，都係會接受嘅。咁我哋只要圍繞住呢一個聚到最多人嘅共識，咁應該就會係一個最 effective 嘅 campaign。如果我哋成日都去深究啊呢個人又點樣點樣咁，我覺得好攰啦。首先，第二我興趣不大啊。第三，其實呢個全世界都有現象，亦都唔值得去特別 highlight 啫。 咁但係咧唔需要特別 highlight， 但係我好希望佢唔發生啦嚇，因為一發生起上嚟就係好。 我諗唔係咁樣講，因為我哋係要做 expectation management， 係 一定會發生嘅。因為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議題，根據而家呢個 structure 都會係咁樣撕裂㗎啦。咁呢個係一個常態嚟嘅。如果我哋成日都會避開，咁又唔得。咁但係你見怪不怪㗎嘛？譬如話，我哋如果相信群眾嗰個智慧，慢慢我哋就會識分㗎啦。因為 on one hand， 全世界都有咁樣嘅 structure， 你一定有個 percentage 係唔會同意無論任何 campaign 主流嘅意見。咁但係 on the other hand， 當我哋見慣出係咁樣，我哋由細到大就係咁成長㗎啦。咁都好習以為常啦，即係我講嘅嘢喺出邊人鬧，跟住佢人鬧翻佢。咁呢個就係嗰個 structure 嘅一部分。咁唔應該阻礙 disrupt 嗰個 major 嗰個 picture 咯。咁如果唔係，我哋會好攰嘅，同埋會經常會俾啲支線去纏繞。咁我哋就 focus 唔到做正經嘢㗎啦。 其實依啲支線纏繞咗好多好多年，即係都有嘅好年。就自雨傘運動呢五年嚟咧，係不斷纏繞緊香港嘅。anyway， 我睇有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今次咧泛民咧罕有地係即係主導咗整個區議會噶啦，18區之中咧就攞咗17區嘅。咁咧而有部分區都係清一色係泛民或者係非建制派嘅議員當選嘅。咁我產生個問題啦，我哋成日都講權力令人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呢樣嘢，我哋經常攞嚟鬧依個建制派、中共啊，或者政府啊呢啲咁，講咗好多年嘅。咁而家咧變咗咧係一個 de facto 嘅執政喺區議會層面、地區層面啊。嗱呢種情況係點樣去監督咧？還是啲人其實不知不覺之中，即係好話唔好聽，你都 fall into 去腐敗嗰個傾向咧？你點睇？ 我相信權力永遠都是一個相對概念嚟嘅，即係你好難好難先有叫所謂絕對權力啦。譬如呢一刻個習主席有冇絕對權力，大家都唔知道。但係幾肯定香港區議員有冇絕對權力嘅？ 當然。 咁所以佢冇絕對權力，即係佢一定會受到一個制衡啦。咁我哋就研究下嗰個 structure 點運作，嗰個制衡嘅機制嚇。而家我哋見到突然間多咗好多資源嚇，這個資源係要善用嘅，亦都容易好多陷阱嘅。咁但係正正因為啲資源全部都有程序啦，如果你相信香港仲有一個即係 due procedure 嘅程序，咁其實亦都唔可能亂嚟嘅。我諗比較即係叫 constructive 啦，正面前瞻。我諗有幾個問題，我哋應該可能可以嘗試幫手去思考一下有冇得解決。A 就係話有一個兩難。而家新當選嘅議員，佢哋好多時候因為素人啦，佢哋有一個新嘅氣象，大家選咗佢，再加上政治嘅訴求，咁好多時候一啲好資深嘅議員咧，大家係覺得睇厭咗啦，或者係覺得佢咁多年做唔到嘢啦，冇再搞，即係譬如好典型，譬如一兩個，譬如梁耀忠咁樣，即係講到幾個形象，無論係你支唔支持嗰個路線都好啦，你都會有一種哇冇啦又係你咁啊，咁但係因為咁樣新嗰批議員，你好難 expect 佢哋有好資深地區服務嘅經驗，咁又不幸地區議會去到最後都係一個地區嘅網絡，我哋口中嘅鄙視實在病重，但係你偶一為之，好多人亦都唔會真係好抗拒。咁呢個係一個兩難嚟嘅。第一，第二就係話而家呢個運動咧，即係我自己會認為過咗幾個月成功嘅一點係一個幾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嘅運動，即係所謂各自爬山啊，不割席。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難做到嘅，即係互相你有好多嘅責難，互相好多人事嘅糾紛，以前嘅私怨等等，但係去到最後基本上就有團結。 咁特別係佢要前線嘅朋友啦，同埋所謂和理非嘅朋友啦，其實咁一定義就唔好啱嘅。以我理解咧，條線已經好 blur 嘅啦，即係好多啲表面上和理非嘅人背後做緊好多嘢，表面上好似好前線嘅人，其實咧又會飾演緊一個角色。咁但係 anyway， 即係呢兩個 segments 咧，我自己覺得啦，係一個 unity 嚟嘅。咁而家係選完之後啦，咁因為即叫勇武啦，或者前線啦，佢哋唔會好拋個身出嚟選佢。咁有一個合理嘅期許就話：我呢一班人佢哋當選啦，咁係應該唔好忘記佢哋啦。咁呢個好合理嘅。咁啊亦都因為咁樣啦，嗰個資源如果去咗請好多前線嘅朋友，佢哋都唔係擅長地工作嘅。咁呢個即係講個漏洞又點樣去填補咧？係嘛？咁再加上本身大家對而家成個區議會個期望咧，就唔再係單純嘅蛇齋餅粽，咁所以又多咗一種期望啦，就係話你係一個地區改革啦、憲政改革啦，或者係點樣通過叫地方包圍城市啊、農村包圍城市呢種咁樣嘅全港性嘅議題。咁所以同埋呢一班人佢係肩負咗好多種唔同嘅期望，傳統嘅地區服務啦、前線朋友嘅期望啦、一個政治改革嘅訴求啦，同埋純粹嘅表態。咁一班咁新嘅朋友就係佢哋點樣可以全部承擔呢啲咧？咁所以我哋係要諗下喺旁邊嘅人啦，譬如話資深前輩 Toby 你有乜嘢可以做到咧？係嘛？咁因為你淨係依靠佢哋，或者係將成個責任擺曬啲新當選嘅朋友，我又覺得太沉重啦。我諗呢個係一個共同嘅社會啊，大家飾演唔同嘅角色，係咪當選嘅係一啲人，投票嘅係一啲人，佢哋最後一個 collective 嘅 identity。咁我諗呢一個會比較正面一啲。 嗱，所謂你講嘅話呢個共同嘅社會啊，我諗起咧即係。有張畫啊，阿健啊，攞張畫出嚟睇下，唔該你。嗯，呢張畫，共同嘅社會，因為香港個社會咧係由老中青、又男又女各種人士係組成嘅。咁呢張就係美國獨立戰爭一張畫，係好經典嘅畫。裏邊咧，我哋睇到老中青，你點睇咧？即係香港嘅人需唔需要？ 你意思我哋都好入咗啊？咁 係啊，即係我即係。呢張畫其實會唔會對而家即係香港啱啱當選嘅議員咧，係一種即係提醒佢哋咧個社會唔需要所有年紀嘅人共同努力。嗱，年青人咧部分呢、這個年青人做咗勇武啦，佢喺今次抗爭裏邊咧多多少少做到改地變天。儘管有啲人唔中意佢哋過激行為，但係咧比較起警察嘅暴力咧，佢哋都會係投呢、這個非建制派一票，但是年青人有他們的個理想，他覺得我們即係我哋啲咁嘅老鬼咧，其實對個社會真冇即係冇貢獻啦。 你個我哋都包埋我哋 嘅。你點同啊？ 年紀差唔多啫， 爭好遠啦。你點睇咧？你見到呢張畫嘅時候，即係對香港今日做係咪真係有個現實嘅意義咧？ 我諗任何一個運動啦，你要成功，你無可避免地你一定要跨階層、跨界別或者係跨年齡層等等，這個一定需要嘅。而且過去咗幾個月，其實我又唔係好覺得有一個好明確嘅叫做純粹屬於年青人嘅運動。我反而係我自己好觸動嘅，係好多時候特別喺過去幾個月啦，有好多好耐冇見嘅前輩，你唔諗住佢會出聲嘅，或者你唔知道佢有任何嘅政治嘅立場嘅，即係突然之間佢原來背後做咗好多嘢。咁呢一個係一個好典型嘅即係所謂嘅 reconnect。但是同一時間我們會見到前線的朋友他也不是完全不知道這些事發生的，即說真的誰給Cinema Gear，這些全部都是一個系統來的，那個問題就是說這個不是一個教科書形式的，即是由 top down 的一個系統，但我們見到本身是幾自發地標緊出來，那你沒有不同的年齡層參與，你是建構不到的嘛，所以這個已經有一個客觀的存在了。問題就是說我們要習慣了那個叫前中後的角色，不是每一個角色都是那麼 visible 的，譬如說有些人真的在背後做事做事，有些人在前線講話，每一件事其實都是分工咯。如果你只是針對著某一個特定的崗位，可能他們全部都是年輕人，某個崗位全部都是老人家，那我們覺得是應該知所進退的，但是你一個 collective 的整體，我是見到全部的年齡層應該是有參與咯，最不應該做的一樣嘢就係話，每人角色如果 confuse 咗咧，咁就 disastrous 噶啦。即係譬如話，我哋見到選舉而家成個氣候，大家是期望有啲新的氣象嚇，亦都覺得有某啲好資深的議員未必做到嘢。咁其實呢個時候換一換位咧，就係健康嘅，換身換一個跑道啦，即係年長嘅，即係佢做咁多年喺個位出嚟，我覺得係好應該。但係唔等於佢要翻屋企瞓覺，咁一定有更加適合佢嘅角色啦，佢嘅經驗，佢嘅人脈。係咪 sell proposal 啊？攞下錢啊？等等，即係全部都係有價值嘅嘛。嗰啲一定係一個廿零歲嘅人做唔到嘅喎。咁呢個係一個 comparative advantage 咯。如果我哋喺嗰個經濟學嘅角度使用咗每一個人嗰個相對優勢，咁呢個絕對係一個資源最大化嘅運用，亦都係比建制 top down 嗰種嘅浪費 有效率得多。 嗱，即係建制派咧就被指咧喺佢哋呢個管治喺區議會主導期間咧，係做咗好多咧係好多人都認為係利益輸送嘅嘢。OK， 嗱，而家咧就根據即係你嘅建議啦，我睇到你嘅建議咧就話要。能夠咧，今次咧嗰個泛民當權咧，應該善用資源。第一請手足啦，第二咧係搞一個叫做配對基金出嚟嘅。啊，嗱，你喺星期日喺明報寫嘅時候咧，你都係估計得200人係當選嘅啫。當時估計，但係你喺星期一嘅時候咧，已經係改冇人諗到係會有388人。 特別我哋唔做估計，即係嗰啲留翻另外啲台做。即係我意思係數學上，如果200人當選有咁多錢，即係 logically 如果係100人咁多錢，400人咁多錢，即係deduction 嗰啲我哋唔識做嘅。即係 speculation 就留翻一啲專家啦。咁但係我意思就係話，其實個概念係應該探討嘅，因為第一我哋見到嗰個資源。是其實都是有限的，你怎樣將那個資源真的可以 extend 到一個全民參與呢？你只是政府給你那個資源，當然你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叫請這樣，但裡面是有監控的嘛。但是如果你即 capture 到這個 momentum， 我們就有一個 match grounds 的，但是很輕鬆，即譬如我捐100元，跟住大學就 match 100元，那就會這樣做。我諗坊間是會有人會即願意這樣做啦。第二就是說，其實有很多東西是不只是錢的問題。舉例，如果而家嗰個pool 你可以請翻前線嘅朋友，咁呢個係一種做法。但如果你有人捐錢去 match 到嗰個位，請翻一啲叫年長啲有經驗嘅前輩，咁呢個又係一個做法嚟嘅喎。咁佢哋個好處就可以各取所需啦，即係你有得兼顧啊嘛。而且入邊仲有其他嘢可以 potentially 延伸，你就唔係淨係話政府撥俾你區議員嗰嚿經費或者係贊助一個有經驗嘅老人家嚇咁。有啲嘢做到係年輕人做唔到㗎，就寫 proposal 已經係一個例子。我哋大學就好清楚，即係你寫唔寫到 proposal， 攞唔攞到錢係玩一個觀念同埋格式嘅遊戲啊嘛，唔係代表你有冇料，唔係代表你有識唔識諗一啲嘢。但係你真係要跟足嗰個規矩。第一，第二就話你有個經驗，所謂嘅 track record， 因為個窿係要咁填。咁你跟翻成個 KPI 填，其實就唔會點樣錯。咁而呢啲確實係某一啲前輩嘅專長。咁你。collectively 攞到嘅資源咧就會多好多。咁你攞完啲資源，你唔係要嚟落袋嘅嘛，你係要改變嗰個結構啦。即係我哋成日都分析，頭先我哋講呢個六四比率，咁即係個真正嘅貼票，以我理解係大概35%咁樣。咁入邊有好多你係不能撼動嘅組織票啊、工聯會啊等等，你唔可能搶到嘅本身。一啲叫做極端意識形態票啦，即係亦都好難搶。但其實入邊最容易去打個主意，真係老人院票，因為呢個係第一個服務係有需要嘅。香港老人家好值得關注。咁如果有一啲前線嘅朋友，即係所謂前線就話做地區服務嘅朋友，你做一啲叫黃色老人院，咁其實呢個好值得做嘅喎，因為你係好人好事啦，同埋你真係建立咗一種好落地嘅關係。咁你點樣可以杜絕掌心雷？你真係要靠呢啲咁做。咁你如果唔係咁樣，你永遠都係呢個比率。咁有少少政治上嘅 swing， 咁你又會輸翻好多。咁呢個就會令到個 momentum 好損失，亦都有好多北京嘅宣傳。可以去做咯。咁我諗而家即係呢個 moment， 大家都係 brainstorm 拋磚引玉。咁啊，做唔做都係一件事啦。但起碼有人可以思考一下先。 嗱，其實呢個建議係相當之好嘅。咁仲有咧，你有其他意見？咁啊，嗱，喺我哋下一節我哋再討論過。不過咧，喺呢節結束之前啊，要講講啦。嗱，沈旭輝上嚟啊，大家咧就要落力支持。咁咧，我哋咧嘅轉數快嘅 number 係2629640。 佢支持我係冇份嘅。 陣間同你講， 係 OK 啊，仲有咧 PayMe 嗰個係673-11717 ，PayMe 係673-11717嘅，咁啊支持我哋城寨，我哋城寨係需要資源去維持我哋嘅運作嘅，咁請你哋慷慨啲啦嚇，咁仲有咧其實有啲年青朋友就鬧過我話我哋冇貢獻嘅。我想告訴你，在這幾個月裏面，每個香港人都付出了，不單止是金錢上，或多或少是有犧牲的。還有呢，其實這個犧牲不單止只是錢，我們犧牲了很多友誼。在這個時候，我只知道有些朋友呢不知道為何去了投共，或者是去了藍絲。如果他們是即係冇機會讀書的人是理解的，如果你在大陸住的人我都理解的，但是很不幸呢，這些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人，那這個問題其實都一直纏繞緊我的，我有時真的不懂答， 不過話俾各位年輕朋友聽，我哋係有付出嘅，或者你哋睇唔到，亦都或者話俾你聽，同你唔熟，我未必講俾你聽，或者我哋呢代嘅人未必講俾你聽，每個人都有影響嘅。咁各位繼續捐款啦，我哋翻嚟再傾過。 打邊爐最緊要係乜嘢？湯底？唔係。是牛肉。最重要是什麼？湯底？不是，是牛肉。 好吃的，好吃的。